这是金海心演唱的《那时的天空》，旋律在弦乐的渲染包围当中，大气又不失委婉细腻，仿佛电影音乐一般具有画面感。继续来听陈明的老歌《幸福》。 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冷放逐，我的感情从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这是摇滚歌手何勇的代表作，出自何勇在1994年出版的专辑《麒麟日记》当中。这首歌里加入了老北京的音乐特色，旋律朗朗上口。 他们正在刷着 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 我 听那英的老歌《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由那英自己作词，收录在那英1999年发行的专辑《干脆》当中，是电影《B 计划》的主题歌。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漠的眼，你为何是不见？你不是不讲言，也许心情已改变，的感觉爱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放了我吧，放了我的一切，忘了我吧，忘了那激情的缠绵， 人生若只如初见，相见不如怀念。这是一首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田震的老歌《靠近我》，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我是于允，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听老歌。 我也

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若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 是黎明的老歌《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1966年出生于北京，4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移居香港，14岁到英国去留学，1990年开始走红，如今已经52岁的黎明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轻。继续来听阿桑的老歌《寂寞在唱歌》。 天黑了，孤独又慢慢隔着流人的心又开始疼了，爱很远了，很久没再见了，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有的人选择，是谁的，谁是我的。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你听寂寞在唱歌，温柔的，疯狂的，悲伤越来越深刻，怎样才能够让 天也无所谓了，就静静的看青春难以难舍，泪还是热的，泪很冷了， thank you.

爱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我们继续来听费翔的老歌《不再别离》，展现出费翔豪放洒脱的歌唱风格，这也是这一时段青年阙歌的结束曲。我是云云，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分享老歌。 今朝相聚不再别离，让花影梦影把我俩相惜，别离，

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千山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脉再相连，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 采槟榔。这首歌呢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成，最初由周璇演唱，歌词朗朗上口，简洁明快，从此风靡上海，成为周璇的经典名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很多歌手都曾翻唱过它。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心上谁喜宴唱，谁先爬上我替谁喜宴装，少年郎呀采槟榔，小妹妹提篮抬头望，

醉，成功挫败难共谈，悲哀人有他，快乐唯有他，跟他受苦也罢，他啊他，那也归家。 继续来听孙楠的《不见不散》，这是孙楠在1998年推出的歌曲，由张和平作词，三宝作曲，收录在孙楠的《南极光》专辑当中。《不见不散》是孙楠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也是同名电影《不见不散》的主题歌。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引起我的愁眠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家乡是韩红的经典歌曲，它像一首优美的童谣。韩红在描绘童年记忆当中的西藏时，并没有着力渲染那份神秘感，而是以轻盈的乐句勾勒出纯真的情感。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勒说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随着你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哦，曼尼曼尼贝美花，哦，曼尼曼尼贝美花，

不是你的心和我渴望的总不属于我，只是那冷冷的沉默，你的心总是在漂泊，我却不是你的心和 听羽泉的老歌《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首歌呢是羽泉2002年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歌。电影里面男女主角因地铁相识、相知、相恋，也把这首歌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雨云，寒冷即将走到尽头，春天已经在路上。明早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用任何代价，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我已经等着追了用你所有方法，分了多的变化，